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 Tida， 第85集。 他说的李寻嘴角弧度更大了， 这回说完了。 沈迪转身回到冰箱旁，又抽了瓶酒出来。 乐队钱不归我管，我私人的钱都存在京城那里，你要多少报个数，明天我给你取现金。 沈迪背对着李寻开酒，酒瓶打开，听到后面的关门声。他转过头，李寻已经不在了，只有茶几上留了一张薄薄的纸片。事后回想，他们再次见面的时机并不是很好，岂止是不好，简直糟糕透顶。朱韵后半夜接到任迪电话，说有事要他帮忙，让他联系田修竹帮乐队看一下专辑封面的设计稿。时间太晚，朱韵睡意朦胧间还以为是自己在做梦，结果第二天一早，任迪又打来电话。任迪很少主动打电话给别人，朱韵以为他真的很着急，二话不说将田修竹拉出画室，然后他在那儿见到了李寻。准确来说，他并没有见到他，所以才说这时机糟糕透顶。任迪把见面地点约在一家咖啡厅，当时朱韵就已经奇怪，青红乐队现在大红大紫，平时大街上都不能随意露面，怎么会明目张胆约在咖啡厅？但当时朱韵并没有想太多。咖啡厅人流充足，朱韵跟田修竹坐在靠窗最显眼的地方等任迪。田修竹一身休闲装，坐在藤叶围绕的椅子里，像他笔下的画一样干净清爽。当时李寻就在五米之外的那桌坐着，他完全没有注意到。李寻离开咖啡厅的时候，朱韵看到门口一闪即逝的黑影，但直到那时他依旧没有认出那是谁。他接着与田修竹聊天，可聊着聊着，脑海中总是重复闪过刚刚的画面，每闪一次画面就更清晰一点。他渐渐听不到田修竹在说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他震惊地发现，那道背影最终竟能清晰地与记忆重合。他心里砰砰跳，仍不敢相信。 怎么了？ 田修竹看出他不对劲。朱韵起身往外追，路上人来人往，却再没有那么凌厉的身影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瘦小的男人来到他身边，用戏弄的语气问道： 找李寻啊？ 朱韵听到这个名字感到霎时的眩晕，一切都被证实了。李寻，这些年他曾无数次念及这个名字，但每每都只是叫一个虚影，从来没指望过回应。他也习惯了这样，而这一刻不同了，他脑海中浮现出这两个字，那个人的脸孔和身形瞬间明朗，好像下一秒就有人出来应声。朱韵手心发热，她看着面前男人： 你是谁？李寻在哪？ 侯宁语气带刺： 你连人都认不出，还问他在哪儿？ 田修竹从咖啡厅出来，来到朱韵身边。有他在，侯宁的气势稍弱了点，可依旧是冷嘲热讽： 我们是来拿钱的，谁知道他那些老朋友一个比一个虚伪，不给就算了，还找…… 他将朱韵和田修竹打量一番，话不说完，冷哼一声。朱韵明白是任迪安排了这一切，他没时间去考虑他的意图，又问侯宁说： 李寻在哪儿？ 哼，他在哪用不着你管，我就是替他不平，专门回来骂你们这些狗的。 侯宁说完，转身离开。朱韵在街道上发怔，田修竹的手轻轻落在他肩头，他猛然清醒， 几步追上侯宁。侯宁听到身后越来越近的高跟鞋声，他转头被一把抓住领口。侯宁反射性地叫了起来，朱韵不顾周围人的眼光，扯着他往咖啡厅后面的小巷子里走。侯宁完全没有想到朱韵会这么直接，他瘦小枯干，比朱韵尚且矮一头，而且他下手太用力，他被他拎着完全没有还手之力。朱韵给侯宁扯到角落里，狠狠地推到墙上，紧逼两步，凝视着他。 我再问你一次，李寻在哪儿？ 他盯着他的眼睛。 还有，你是谁？ 他一句一句地问，侯宁越发紧张起来。不过是短短的一段路程，这个女人的神情跟刚刚已经全然不同了。从阳光普照的街道到冰冷阴暗的小巷，她也是这样变化的。在起初的慌乱和感伤过去后，朱韵的目光变得冷静起来，自上而下审视着她，也判断着她。侯宁没有办法招架这种神态，他习惯于躲在暗处，躲在屏幕后面，他所有的情绪都不能端上台面。就在侯宁腿脚发软的时候，朱韵听到身后有人说： 松手。 那感觉很奇妙，朱韵心想。这么多年下来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别人嘴里强势的女人。她成绩优异，从国外回来一直没有找公司，起初是因为她想多尝试一下国内的项目，好为自己的目标做基础，后来则演变成懒得听从任何人的安排，她习惯了自由。可这一切都在听到松手两字时烟消云散了。朱韵听话地松开手，侯宁赶紧跑到李寻身后。他回头，就是刚刚那身黑色的衣服，高挑的身材，漆黑的发。黑发让他的棱角更分明，他脸上留下了一点岁月的痕迹，但是不多。乍一眼变化很大，可细一看，哪里都是从前的样子，只是棱角被打磨得更锋利。李寻双手插着兜，微仰下巴看着他，这姿态让他喉咙发紧。侯宁拉着李寻衣服，想尽快离开这里，巷口站着田修竹。朱韵张了张嘴，第一下没叫出他的名字，他低声说： 来这边说。 李寻跟他走向巷子最深处，外面就剩下侯宁和田修竹。侯宁还是紧张，刚刚他图爽骂他们是狗，女人尚且那么恐怖，何况男人。 他就是李寻。 侯宁一哆嗦，后感觉田修竹的声音比起朱韵温柔多了。他侧头，田修竹看着里面两个人，轻笑了一声， 简直跟他形容的一模一样。 昨夜下了雨，地上泥泞不堪，青黑色的墙壁上也渗出水珠。巷子宽度不到3米，不通车，路也比较旧，坑坑洼洼。路边停靠着几辆自行车，也不知放了多久，胎都没气了。杂草从地底顽强地抽出头来，吧唧，草被朱韵的高跟鞋踩瘪了。他停住脚步，看着李寻： 你出来多久了？ 不久。 怎么没找我？ 李寻轻笑。朱韵有点莫名的紧张。 是人迪叫我来的，你们也是他叫来的吗？刚刚那人说你们是来拿钱的，你们打算做什么？ 他还是没回答。朱韵也觉得这见面太过突如其来，他小声问： 你等会儿有空吗？ 没。 李寻漫不经心地拒绝，他似乎觉得这短暂的见面已经够了，想走，但朱韵刻意挡住了路，他走不了。 让开。 朱韵没退，他问他说： 刚那人是做什么的？我看他不像正经人。 李寻乐了： 那你看我像正经人吗？ 他脸上带着笑，极其疏离。他用眼神无声划开一道界限， 不给朱韵提及过去的机会。朱韵觉得有些焦躁，他低声问： 你现在住哪？ 城西。 朱韵眼睛一亮，马上说： 你哥也在那边。 李寻没有说话， 他自己开了个舞蹈班，教小孩子跳舞，就在…… 朱韵。 李寻打断他： 大家都赶时间，别聊没用的。 我不赶时间。 李寻挑眉，他离得这么近，视线是彻头彻尾的居高临下。他往前半步，神色讽刺： 你不急不代表别人也不急。 这个距离，他们之间和两边的象壁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空间，他的声音就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翻转环绕，从四面八方渗透进他的身体。趁着短暂的愣神，李寻绕过他走出巷子，融进街道的人群中。侯宁打算去追他，被从后赶来的朱韵拉住： 哎，怎么联系你们？你们住哪？ 你少管。 你们有什么打算？ 侯宁一边抱怨李寻为什么不等他一会儿，一边敷衍朱韵： 我们有什么打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朱韵微微躬身，与侯宁面对面对视。侯宁发现朱韵的眼睛很清澈，很漂亮，也很光明。 你们是在牢里认识的？ 侯宁哼道： 是又怎样？ 我感觉你蠢蠢欲动，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我警告你，别打他的主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